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下午以晴为主，气温回升，风力不大，有利于各位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但是夜间有冷空气活动，后半夜有三到四级偏北风。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可以达到八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是晴朗的天气，气温回升，能见度好，有利于各位交通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时间来到2018年的2月13号11:32的52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大年28快乐，我是叨叨。 对，越来越近， 28、29、30。 开晚会了，我的天哪！ 不知道今天晚会有什么亮点啊？ 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哈。当然，谢谢各位在这样的时间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对， 今天我们依然邀请到了能在北京的朋友，我们都要找来聊一聊。 真的，我觉得就是一，我们节目非常的尽心尽力，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再一个，这个时候还能来的嘉宾，绝对是真爱粉，绝对是真爱。 出 love 是吧？ 啊，出 love。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客座啊，经常来我们节目的嘉宾哈，超级小包子，包括欢迎包括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啊， 这个 True Love 是吧？ 对，True Love，Keep Real 等等的一些，对不对？Love and Peace and so on 的。今天我们要说啊 ，Bun 对， 对啊 ，Bun 对不对？包子，英文是不是？ 对， 我们最近在想，包子到底用英文是怎 么说呢？刚查了一下， 也有 Dumpling， 也可以这么 Dumpling 对。对，都一样 啊，尖角嘛， 尖角 对，尖角也挺大的。 今天我们孙想的这个地方，挺大的，欢乐的海洋啊，并不是方特，是非常 什么情况？ 方特欢乐海洋啊， 方特这个名字起的特别好， 方特啊，特，我们今天是 奥兰多， 对，哇， 我的天，奥兰多真的是要去玩的话，包括、嗯、真是带着小朋友去，是不是天堂一般的地方？ 嗯， 真的，小朋友撒欢来，我得玩哪个、 哦？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不光这个小朋友是天堂，嗯、就是他像迪士尼世界这种地方，嗯、大人也是 也 乐在其中，怀旧的一种，就大人小孩都能玩。 哇， 我觉得这是所有看过米老鼠的人心中都有应该有一种情节吧？ 是吧？哎，兔爸哥是我在想是华纳的吗？ 不是，那不是一个公司的， 啊、不是一个。公司 啊, 啊，好吧啊， 反正都是我们梦想，就是那梦里那些童话的形象啊。 对对对， 奥兰多有四个主题乐园，是不是？光迪士尼就四个， 对， 还有成片的动物园， 没错， 环球影城， 没错。 妈呀，玩嗨了， 嗨了，真是， 对对对，玩一个礼拜都玩不下， 是不是？ 对对对， 真的。 如果2018年各位有打算去奥兰多游玩的朋友呢，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我们 Super Bang。精彩的分享、嗯、 好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你刚才这么一提哈，道28了、哦， 对呀、啊，28了， 快 了，大年28， 真是都回家了哈， 快呀、 啊！你说好多东北的朋友已经赶到雪场了，都已经开始准备看冰灯了， 对呀、啊， 对对， 烫好头，收拾完屋子了， 对，各种比较， 你看丸子，对呀、啊，丸子也炸好了， 哎、 是不是、啊？ 一片喜乐祥和啊！ 对， 第一条关注长白山地域的事情哈、啊， 是的， 长白山这个地方全季地形公园开园迎客， 厉害了，全季的。对，它不分季节，什么时候都可以。 Four seasons。 哎呀，嗯，长白山全季地形公园9日开园迎客，滑雪爱好者可以在这里了解滑雪运动的发展历程，尽情体验滑雪运动娱乐项目，亲身感受长白山冰雪的独特魅力。 到时候你发现没有，就是每一个地点哈、啊，就跟楼盘是一样的。比如说它那个什么地界儿啊、纬度啊、经纬度是不是合适、也很重要。 是啊，这决定了它的气候、它的地貌。 对呀、 啊。吧，它的风貌 以及它的 price， 对不对 啊？是、 嗯、长白山位于北纬42度， 你这块地租拿的就贵。 北纬42度、嗯，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与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北美的落基山脉并称为三大粉雪基地。 哦，原来是这样啊 ！Recently 呢，长白山深入挖掘了绿山、清水和冰天雪地两大资源优势， 嗯、 重点打造冬季赏雪玩雪和夏季避暑休闲两大赢的品牌。 嗯， 赢不赢？ 赢，太赢了啊、嗯！据了解呢，长白山全季地形公园距离长白山北景区山。门大约是10公里， 山门上 不分年龄、不分季节，面向大众开放。 是的， 你看多优秀啊！ 童叟无欺 啊，真是童叟无欺，这是长白山本山了啊， 厉害了。 对，其中呢，全国首座滑雪博物馆。即雪板研发中心可以让游客了解到滑雪运动的发展历程和亲手制作独一无二的滑雪板， 这个好的， 我天哪，这个真的不错。我觉得你看雪板都是各种炫酷哈、 嗯， 我可以制作一个描白吗？是不是、啊？我画个小人儿，是不是、嗯？这也是你独一无二的雪板呢？ 对，自己的性格嘛， 对 吧？对， 嗯。然后全功能滑雪辅助训练室可以帮助游客安全地做出各种炫酷滑雪的动作， 各种拍照。 对，越野滑雪中心拥有25公里长的越野滑雪雪道， 哇、 哦，我的天哪！ 25公里， 对，包含山地、森林、河谷、石崖等地形地貌啊。 是的， 在穿行其中可以尽情地领略大自然的雄奇壮美。 这个长白山旅游局啊，局长， 嗯。 孟凡莹这名字很好哈、啊，介绍说，这个通过对长白山优质冰雪资源的综合立体开发挖掘，构筑了冰雪产业的全新格局，以在全方位满足从极限选手都是高手哈、啊，到广大游客玩雪、赏雪、戏雪多层次的需求的同时、 嗯， 也对长白山冰雪旅游经济乃至整个吉林省、 嗯、 冰雪的产业集群化发展形成了有力的加速度啊。助推能力，哎，这非常非常好的哈， 这个推背感非常的强烈啊。 哎、你去过长白山吗？ 没有， 我也没有去过。哎，包子去过长白山玩吗？ 还没有。 你看咱们仨都没去过吧？ 真没去过。 2018年， 赶紧去体验一下啊！ 全季 开放呢。 对啊，夏天去避暑去啊。 是的，冬天去滑雪。 对，第二条呢，检疫部门提醒大家了。 哦。 春节的时候，喜庆的日子，如果各位去东南亚玩的时候，需要防瘟防疫。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过年时的天气。2月15号除夕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间4级，最高气温5度，不错的天气，能见度大于8000米。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能见度4到6000米。2月16号初一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不错8度，能见度3到6000米。夜间晴转多云，南转东风2级，最低气温-5度，能见度3到5000米。初二是2月17号，初二白天多云转阴，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4度，能见度3到6千米。2月18号初三白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度，能见度5到8千米。2月19号初四白天多云，偏北风2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5度，能见度2到5公里，转大于10公里。2月20号初五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5度，能见度大于10公里。2月21号初六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4级转2到3级，最高气温6度，能见度大于10公里。总的来看，这几天过年的天气都是棒棒哒。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这歌哈，这适合去魔幻世界走一走。 啊，